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拍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本台的活动。炎炎夏日，酷暑难耐，空调已经成为生活的必备品。为了普及科学使用空调的节能环保理念，近日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和北京电台联合有关部门发起了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并于今天在北京市第15中学举行知识竞答赛。活动将围绕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主题展开，通过知识竞答赛、布置环保暑假课外实践活动、诵读倡议书、揭示主题海报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绿色环保理念，普及科学节能知识，并邀请相关专家从专业角度解析空调调高一度的节能效应。听众朋友和网友可以关注微蓝北京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明天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举办纪念活动。今天全天和明天上午纪念馆将临时闭馆，暂停对公众开放，明天12点之后向公众开放，敬请谅解。接下来是一组电影资讯。由文牧野执导、徐峥、王传君、周一围、谭卓、张宇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昨天上映。这部新导演作品是近年来一部难得的真实反映当下中国现实的作品，在尺度上的突破非常大，几位主演的表演都相当到位。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今天上映。在这部新作中，父子俩要去俄罗斯玩一圈，并且还一度陷入到了奇幻世界中。由田壮壮执导、姜文、刘晓庆、朱旭、徐帆、丁嘉丽主演的经典电影《李莲英》今天晚上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作为姜文1991年的表演代表作，在片中姜文生动诠释了一个权倾朝野的太监同时作为奴才时的渺小和压抑。电影《女巫布莱尔》今天晚上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如果你是恐怖片的爱好者，一定对这部电影的伪纪录片手法毫不陌生。这种模拟手持 DV 拍摄出来的画面有一种粗粝的真实感。电影《汉娜》明天下午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影片通过刻画一个在自我否定和现实之间摇摆不定的女人，探讨了当今时代的疏离异化、情感联系的困境，以及个人身份、人际关系、社会压力三者之间的分界线。女主角演技高超，一个人撑起了全片。电影《爱情与江湖》明天下午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部讲述意大利黑手党的电影居然是一部歌舞片，故事里的杀手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电影中除了动作元素，还有不少的歌舞场景。由李少红执导的电影《血色清晨》本周日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在不少观众的眼里，李少红是拍唯美电视剧的导演，但上个世纪80年代李导刚刚出道时是以拍摄惊悚犯罪片成名的。这部《血色清晨》根据马尔克斯的《一桩实现张扬的谋杀案》改编，成功融入了中国元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 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来关注路况，现在北部城区西直门北大街的进城方向车多，圆明园西路肖家河路段的进城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了。大家都知道，周五呢，我们会来到小夏推荐板块。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现在已经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青年演员。目前呢，他有在7月2日在爱奇艺上线的一个热播的网剧。哦，真的是很热哦，而且现在我作为会员已经追到了12集，还好他告诉我一共有24集。欢迎一下在热血高校当中袁飞的饰演者蒋雪明，欢迎雪明。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蒋雪明啊，这个声音肯定不是我。 干嘛一定要这样？ 我们在87.6嘛。 那就是一定要深沉一点才能够体现 出播音腔嘛。 不， 很紧张。 我们哪有播音腔？就是你又在这里。嗯，这一上来就砸场子是吧？ 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安利了半天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音色来说话。 嗯，反正就是以跟热血高校当中不太一样的音色，一定要让大家。 热血高校的音色我不知道能不能解释，不是我的音色。 可以解释，在这里都可以说的。 因为热血高校的那个配音不是我自己的声音，所以观众们可能会要在87.6来了解一下我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音质了。 嗯，好，而且呢除了在876我们可以听到实时的直播听到以外呢，今天我们周五的板块大家也可以到一直播上面来看我们微博和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跟雪明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状态了。当然了，可能通过一直播的时候大家是手机收音嘛，还没有在876里面听到的那么磁性。 哎，那他手机能收到音吗？ 可以， 哦，也可以， 大家用耳机来听就可以了啊。这个对，我们之前在直播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好奇说，哎，为什么我们在876听到的这么清晰啊，这一直播上面的声音有点小。大家戴上耳机就声音就会音量比较相当了。当然了，还有一种方法，你不怕延时的话就可以开着876然后也开着一直播啊，一边看一边听。一直播今天呢大家通过微博和一直播这两个平台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我们在小夏推荐的板块今天周五单元了，跟蒋雪明一起来聊一聊热血高校这部网剧，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待播的剧 啊，待播剧呀，yeah。 对，但太多是吗？你想，你到底在说哪一部待播呢？就拍了好多都还没有播，还没有来得及播。先说说热血高校这部网剧吧，嗯。先给大家推荐，简单的推荐一下 啊。热血高校呢是去年我们夏天拍的一部关于大学生 在社团的选择，然后成立社团，然后伙伴们友谊的一种，没关系，可以开音乐节。就是一种很热血的一个青春戏，然后呢它的基调比较偏年轻啊，热血啊，比较夏天的感觉，所以会选择这个暑期档来播嘛。然后呢它的整个基调比较偏喜剧一点，所以观众看起来就是在夏天不会那么不会那么闷嘛，对，可以轻松一点，对，这样的一个基档。 第一，热血高校嘛，大家知道肯定是讲的高校当中发生的事情。 对， 很热血的原因呢，是因为它中间涉及到了一个体育项目，这个可以说吧，因为爱奇艺会员现在已经12集都可以看到。对，它涉及到一个体育项目，就是柔道。 对， 柔道社。那这个袁飞就是蒋雪明自己演在里面演的这个角色，算是社长。 社长 就是成立嘛，所以就是这个高校里面的这个原来没有。 对， 当然了，他成立这个柔道社。跟大家讲讲吧，为什么要成立这个？ 我成立这个柔道社，其实完全不是想成立这个柔道社，是阴错阳差被学校的那个主任逼的。因为，之前的一些误会和措施，导致了学校的一个黄金社团游泳社的一位主力干将曹云清同学受伤。所以呢，为了弥补他，然后呢，系主任就说你必须要补我一块金牌奖杯，这样的话那个。才能弥补，否则的话你就要怎么的记处分 something 的。然后我就说那就想个办法成立一个社团，随便给他搞个金牌吧。结果呢，但是由于他的那个青梅竹马的好朋友玉佳，那个女生，她从小练习柔道，那就正好啊，我就直接成立一个柔道社，反正也没什么几个人会，糊弄糊弄就可以了。谁知道这个事情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然后逐渐从玩闹啼笑皆非的一件事情，变成了一件。不如正轨的打到比赛的一件很正规的事情。 开始的时候以为没有几个人会柔道啊，我就是称霸了，就我只要有玉佳在， 对，有他在， 对，从小就练习。但女孩练柔道这个，对，这个人设我还是，就我看剧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比较难演，其实不太好演这个角色。你动不动就被他过肩摔，这个事儿也不太好演， 是真的不太好演。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接触过柔道这个项目，柔道这个项目，反正在我的那个体育项目的那个观点里面，其实挺冷门的。不知道姐姐你怎么想，小姐姐怎么想？就是那个体育项目， 小姐姐突然被 Q， 也要肯定的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 就是看这个剧之前，我确实觉得，我觉得这个剧热血高校，因为它如果你不看啊，如果现在提示大家，在爱奇艺是每周一和周二会更新两集，非会员会更新两集。那会员呢，你可以跟我一样一次就追完12集啊，然后还可以在下半月会再更新12集，还是说到7月底才会来更新？你也不知道进度是吗？反正总之整个7月会更新24集， 对，会更新。它会更新第二季。因为现在是第一季12集嘛， 对，在整个7月会争取把第二季也更新完，那就整个热血高校2季24集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对，在夏天。 对，我在不知道说这部片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的时候，我觉得高校里面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对， 但当我知道它是一个柔道主题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天哪，竟然是柔道，什么没想到，完全没想到。 对，我在想要怎么演。就是因为柔道这个很窄嘛， 是 它整个 这个项目很感觉很窄啊。 对，而且不是所有的高校都有柔道社。 因为柔道首先就是我觉得就之前可能我们对于体育比赛博弈这种竞技类的比较多的，可能想的是比较拳击啊，或者是摔跤，或者是还有那个最热门的可能就是跆拳道，大家听的比较多，包括之前也有类似的作品出现。柔道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热血高校呢是一个由很早之前那个红白机的一个游戏改编的，它的那个版权。因为现在很多网友会说我们这个名字跟日本的那个剧好像说是冠名，或者是说，我说其实我们这个剧跟日本那个剧，在此声明完全没关系，因为我们是由一个红白机的一个竞技游戏改编成的一部网剧。所以它的那个游戏里面就是柔道蓝白方嘛，进行一个博弈的一个游戏，也是二维的那种，因为像拳皇9798那种的。 总之了，就是一个那样的游戏。 对，所以我们就改编成了一个网剧，但是跟日本的那个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把原来游戏的一些情节，打游戏的过程 然后把它现在揉到网剧的 对对 高校这个背景当中来， 对，直接想把这个游戏立体起来，然后呢进行改编，把它改成一个比较诙谐幽默的青春剧。 嗯，这个诙谐幽默的部分待会儿我们要请这个 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开 要着重讲一讲，因为在里面真的就是你基本上算是承包了剧里面所有的 闹点， 对，就是很痞呀、啊、就是学校里面、嗯、因为我一看到我就会想起原来不管是高中阶段还是在大学阶段每个班 都会有一个调皮捣蛋， 都会，对，有那么一两个，然后他就恨不得是社团的老大一样、嗯、就是所有社团的老大， 对对 对，在学校里边就是要横着走的那一类， 对对对对对对对， 想象一下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嗯，就可以今天到一直播上面来对应一下蒋雪明的这个形象和你们学校里边的那个老大是差不多的吗？感觉是那种有点痞有点帅痞帅痞帅的感觉吗？微博还有一直播今天可以看到跟雪明，文字说就诙谐幽默的剧是很期待的，对啊，就像刚才雪明一开始说的，因为夏天嘛， 对， 当然就不太想要看特别沉重的剧了，嗯，你说剧情如果太紧张或者怎么样， 又让体温升温，就感觉 对、啊、紧张出一身汗来这样的哈，真的不太适合这个天气。那我也给大家推荐，嗯，作为会员来推荐一下爱奇艺的独播剧《热血高校》，很适合什么呢？很适合吹着空调吃西瓜。 哎，对，就是很凉爽、轻松，很轻松。 然后看到一家摔袁飞鱼过肩摔的时候， 很过瘾， 一勺下去说这勺西瓜我吃了，因为也很甜。你们两个人之间 啊，我们这个戏里面各种 CP 都很甜， 就是不打 看完就知道了，第二季可能会更甜。就是你前面第一季想象到的第二季都会有，你第一季想象不到第二季也有，总之剧情很错综复杂 啊。这是为什么要更新十二季，没有让大家十二集， 反正我也看完十二集了，然后 看完的原因因为后面还会， 我是觉得很多重点都没有在前面十二集， 前 面十二集只是铺垫、 啊、 当然， 然后还有更甜的部分。 这么说吧，前十二集其实是一个废柴的胡闹史，后面是废柴的逆袭史，再加上一些、错综复杂的情感线，不光只是爱情哦，还有很多友情、嗯、亲情之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后十二集是前十二集的一个总结，而且是比较翻转性的剧情。期待一下 那后十二集。反正七月份会更完嘛，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下也 没 有关系， 对对对， 就剧透一些， 小剧透可以啊。 对，它有点像那种推理剧，到就是我指的是电影啊， 嗯、 比方说两个小时的电影， 嗯、 到了最后大概二十分钟的时候、嗯、才会咔一个转弯，就告诉你前面这一个半小时都在干嘛， 对，对 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有点这种感觉。 有一点，有一点，因为前面其实是在给观众铺一些轻松啊，很就是让你先带入到这个剧情里面，像你看到每一个人设啊，每一个性格是什么样子的、 嗯、 大概的人物起初的关系是什么，后十二集才开始真正的错综复杂开始，比如说你觉得可能比较虐的地方会有，你觉得比较期待的地方也会有，该甜的地方一定会给你，嗯，就是该咸的地方可能也会给你，就这样。 该甜的部分大家在吃西瓜的时候就不要看了吧，可能会齁 到。 现在咱们大兴的西瓜也挺甜的，正当季啊，推荐给大家。还有人说啊，是啊，就是现在就很喜欢，平时啊自己就很喜欢看喜剧片， 嗯， 因为喜剧确实给大家带来一个轻松的， 对， 因为你平时工作已经很辛苦了，然后还有孟守健说热血高校就是热血的青春，对啊，就是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也是因为他中间因为柔道嘛、 嗯、 很力量感， 因为体育竞技类的嘛、 嗯、 其实尤其是这种体育竞技它的项目，因为柔道其实是一个等于是博弈类的项目嘛， 嗯， 它会有一些对抗性的在里边，所以呢一定会要热血一点，这个台才有看头嘛， 嗯，多热血呢，反正我看完十二集的感觉也是 挺热的，反正 因为它一直裹着，就是那个柔道服 啊，那个衣服真的很厚，我的天哪， 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幸亏我有空调，哎呦空调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就你们拍的时候基本上差不多也是在这个季节， 也是夏天， 嗯，刚才我还问雪明，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拍的， 去年 他说也是六月到八月前，我说天哪，你们穿着柔道服为了 很营造这种热血当中热的感觉。 我现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有演员都是素颜，为什么？因为拍了一条那个汗就擦完，基本就是素颜了，就基本不带妆的。 这妆都妆都在纸上， 都在纸上就吸走了。 对，化妆师一直在给纸化妆。 哎，化妆师也很头疼啊。 哎，那现在呢？大家想要看完啊、这个。说到底这个热血的后面十二集还会有哪些反转，你们也可以在一直播和微博上面向选民来提问。 嗯， 我们看心情好不好，看心情来剧透一部分，看心情啊。我们节目向来都是这么的拽啊。嗯，基本上也要看一下我的心情。今天呢，我们在小夏推荐板块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青年演员蒋雪明，在目前7月2号刚刚在爱奇艺来啊独播的网剧《热血高校》当中呢，他是饰演袁飞这个角色。嗯，在里面基本上就是整个剧里面是围绕着柔道社来展开的。 对， 那袁飞就是柔道社扛把子的那个，扛把子的那个。嗯，刚才是怎么着的？就是一说到很热就很激动，是吧？ 哎，是啊，这个 你玩我们话筒这个，可在一直播上面是能看见的 啊？是吗？ 对，因为他说，因为有朋友说怎么着呀、啊？我一进来就看到嘉宾把话筒打翻了。 也是史无前例，是不是？ 对，就是你是不是怀疑自己看了一个假直播？这是怎么了？ 是87.6吗？ 翻场子了？这 对 柔道社砸场子，今天基本上就属于柔道社社长来砸我们乐享生活的场子。一直播和微博上面跟我和雪明一起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的状态，聊天留言，一直播、微博这两个平台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嗯，好，还有人说，那现实当中。你也算柔道或者是跆拳道几段吗？啊，就是想知道你自己会不会。 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说，所有参与这个戏的演员，只要有柔道部分的拍摄内容，基本现在都已经是初级，至少是初级选手了。因为我们前期包括在拍摄中，所有的演员都在接受柔道培训。我们当时拍的时候浑身是伤啊，真的是从一张白纸，真的是什么都不会。 嗯， 然后到后期我们在主打比赛的时候，因为前十二届还没有比赛， 对啊， 比赛很少， 我就在想， 就结尾的时候一点点比赛。 我说热血的部分在哪里？ 因为我们到后期。后十二级就开始打入那种专业级的比赛了，就是专业级的柔道比赛了。 不是在小打小闹。 不是，因为前面我看有很多弹幕朋友会问啊，你说柔道类为什么现在才打成这样？因为前面是铺垫嘛，后十二级才是翻转嘛、 嗯， 所以我们所有人的柔道水平基本是初级水平了，我觉得啊，因为我们有专业的柔道教练，他后来就说，现在看你们拍摄出来的成品来说，你们这个技术方面应该已经是至少是。红带以上了吧， 可以出去显摆一下了。 反正以前是啥也不会，现在应该就是可能能摔成功一次吧，比如说遇见一些需要拔刀相助这种事情，在大街上啊，比如说有人偷钱包啥的，可以追上去摔他一下。 这个蔚蓝海洋在江湖说，听选民介绍感觉后十二集就热血江湖了，就不是热血高校了， 长大了嘛、 对，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在里面了， 总得稍微严肃一点，不能老那么闹嘛。 对，我看前面也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很轻松的校园剧没错、但是离我心目当中的热血还有一点点距离，因为它还是在讲你就是一个初学者， 因为前十二集你会发现它其实完全是在一个成立的过程，就是怎么把这个柔道社建立起来的一个过程。后十二集其实到真正打比赛的时候，因为有我们全部都是真帅，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这个戏我们所有的演员在拍摄过程当中没有用过替身，全部是自己 所有的演员 亲自摔，全部都是， 包括玉佳那个女孩， 全部都是、都是自己亲自摔。所以呢，在真正而且拍摄的当中，一旦比如说动作啊效果啊不达标，我们都会重新来，所以到那个时候呢，等看到第二季的时候，也许会给你一个真正在这个柔道项目里面的体育竞技的热血感。 哎，这个我们是很期待的。前面呢，除了玉佳自己本身，因为他从小练嘛，所以他是比较专业的，其他的人看起来都是 三脚猫的功夫，对不对？ 你们在进组时候的状态吧。 对， 这差不多就是这样，什么都不会，什么规则是什么？ 是、完全不懂。 然后怎么我应该手摆哪里，脚摆哪里， 对 力道在哪里，什么都不会的一个状态。前十二集 基本上是在建立这个事情。 嗯，好，还有人说啊，这个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目前正在爱奇艺独播的网络热播剧《热血高校》当中的袁飞的饰演者蒋雪明。 Hello， 再一次的欢迎雪明。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会跟雪明重点的聊一下热血高校这部剧、 啊、 当然了，如果大家还想要知道说哎呀，雪明还有没有待播的这个我们即将要看到的还热门的剧啊、 嗯、 或是什么样子的、 嗯、 啊，你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不是还是这种痞帅痞帅的呢、 嗯、 都可以到一直播和微博上面来看我们提问，微博和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啦。怎么还有人发爱奇艺的广告时间还发了一句广告词儿，哎真的好好看到了。这个就夸帅的时候呢，就一定会有人下面要接夸我美，我觉得你们对我真的是很公平对待。今天啊，大家想要跟我和雪明一起来聊天，看到我们俩只有视频直播的网站只有一个途径是一直播，然后呢我已经把我们这个链接分享到微博了，大家也可以如果喜欢热血高校喜欢雪明的话，也可以在你的手机下方的小箭头点一下帮我们分享我们的直播，微博一直播都是搜索五个字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了。好了，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有点痞的袁飞这个角色。 嗯， 其实在前12集就是热血高校的第一季里面，他都没有正经过吧。 对， 就没有正经，因为第一他虽然作为柔道社社长没有正经的打过比赛， 对 或者叫没有打过很正式的比赛 也对 对，就所以就觉得一天到晚学习吗， 你柔道社社长看到过是不是， 会柔道吗，就是这种感觉的， 那也是三脚猫的感觉。 所以前12集把这个痞的成分是有点想要多发挥一些吗？ 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三观很正的一个青春励志剧，所以呢，但是由于戏剧性的处理，所以我们前面一定要把人物的内在性格先铺垫好，就是他在还是孩童的那个状态的时候，然后呢，所谓这个戏的一个主轴是成长的故事嘛，所以后十二集可能会给观众呈现出来说，所有的人设的蜕变的过程，他成长的一个结果。前面可所以才会铺的那么 慢， 那么慢，对， 对， 那么幼稚。 对，铺垫是又很慢呢，然后又好像让我们看了很多的人物关系，因为他想要把这个人物关系在前十二集里面尽量多的交代清楚， 先交代一个每个人之间的初始关系。 嗯，后面你们还有更复杂的关系， 后面就开始织毛衣了呀，就是这条线那条线这条线那条线。 好，织毛衣。有听众问啊，柔道社听起来像男版的旋风少女。旋风少女， 我不知道能不能捆绑人家那部热播去这样宣传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挺像，因为旋风少女是我好朋友演的嘛。 那不叫捆绑啊，就是 我没有蹭，反正我没有蹭西宝的热度。对， 好了，回去给他看我们的回放。 对对对对，好， 把这一段截出来看回放。 可以啊。 十二集是全集吗？是不是刚刚来？就是因为上半段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大概介绍过，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会爱奇艺就会更第二季了。啊，它会连着， 对，会 连 着 更新 、 对，就是非会员，因为它是每周一二看四集嘛，一共，所以它应该是虽然说会员现在让你看了十二集，第一季全集，等到那个非会员的十二集更完，它马上就会接十三集， 第二集，对 啊，所以一共是24集，十二集，也还好了，你想追一追，对，也其实等不了几天， 对， 啊，因为二号就上了嘛，那这周 对。已经是今天是第五天，应该是开播第五天。 然后这周虽然就刚跟非会员更了四集 啊，对不起啊，忘了这个事情。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如果说你想一气儿， 因为我们都是会员，所以就一下看完十二集了。 对，但你一气儿看完十二集，我现在在帮他们算，他们要等多久才能够再看到下面一个十二集？因为很多朋友说就喜欢那种全都。 对，我也是这样。 24集最好都上来以后，对，让我一个周末就把它追完，这样子。 对，我也不喜欢。 而且其中的这种，像你说的，到后十二集里面织毛衣的感觉，大家这个连续感也会更强。 对， 说哦，你前面人物是这样的， 后面才会 后面织起来了， 才会有一个冲击视觉冲击感嘛。 啊，然后说那就这么播下去，会有第三季吗？第三季他还没有拍。 对，第三季我还没有拍， 所以对等吧。我觉得如果说这两季的，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考虑第三季的哟。 对，然后就再来拍，但制作周期确实也不短了。一年之后才跟大家见面。好，热血高校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对于痞帅这样一个形象呢，其实大家之前肯定也会在其他的剧当中，类似于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对，逮到了、 这个、对，这个里面会看到蒋雪明的出演，然后在里面也会给我至少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那样。 你看过那个戏哈？ 对呀，因为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当时其实也很火， 但是很奇怪的是，我染回黑头发以后很多人就认不出来是我了。我说是我， 对，现在再跟大家说一遍， 是我， 对，你们没有认错，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我，还是 选民？我在上铺，哎， 哦，原来是这样啊， 哦， 是说为什么今天好像大家就是讨论度还是在热血高校？一方面是我们在推荐，重点推荐了， 对， 另外一方面是你看过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各位也没有认出来是吗？ 反正对，连我身边很多导演朋友都是啊，你演的这个戏啊，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看过啊，就这样。 对，真因为当时确实也是很青春， 可能角色的那个就是造型方面差异还挺大的吧。 哎，这个其实说明，你自己的可塑性啊，这样现在这样想一想，从好的方向想吧。 哦，我这个坑挖对喽，我是故意挖下来让他夸的。 对。我已经 get 到你的点了，我就要夸一下热血系列的网剧七月集中上线 哦，真的很 还有什么热血啊？ 热血 我目前还没有关注到， 好像有，反正有很多热血什么什么的戏都上。 哦，是这样啊，说没有第三季哦，好的， 三季， 那我就没有再拍的话，那我就安心的追24季。 你们快截屏，然后那个呼声第三季要截屏发到我们私信里面，要我转给制片人看，让他赶紧拍第三季。 微博找江雪明就可以了啊，就是艾特他好不好？ 对对对， 说我们要看第三季。 第三季 那有点假，是不是得等第二季播到中间？是吧？ 对对对， 一共24集，播个什么16集、18集， 还没看呢， 你们再刷啊！ 等一下，等一下，你可以先发给我，我先存下来。 好，还有人说我没有看过《上铺的兄弟》，所以没有这种跳脱感啊。那还好，那还好，你的第一印象应该就还停留在他黑头发的。 没关系，我还有别的作品。 哎，别的作品我比较关心《如懿传》，《如懿传》现在能说吗？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整个的制作过程还有后期都是在一个比较保密的阶段， 对， 他也不会对我们演员透露很多。 我们在微博上面，因为大家一直很期待《如懿传》这个剧，但是微博上面现在能够看到，不管是我们也不能叫剧透吧，对对对，就是各种的 照片、 剧照 啊 什么的，只有在开拍的那个阶段好像会有一些， 对， 然后到后续拍完了呀，制作阶段就像你说的很保密的一个状态。 对， 对，因为我觉得在拍摄过程当中抛一些物料出来，其实是给大家一些期待感和也不能总是就是让大家就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嘛，就不能 总是盖着盖头。 对对对对对，因为在拍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很精彩的物料可以给大家呈现，但是进入后期阶段的时候，因为拍摄已经结束了嘛，等于说后期所有的物料都是属于最终要呈现给大家的物料了，就不用急着先提前抛出来了。 嗯 啊，因为整个制片方现在还在一个制作和保密的阶段，我们其实作为演员也不会知道很多，但是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如懿传》的这个呈现出来的最终效果，但是一定不负众望，这点是我们 所有人，就是你作为参演者， 对，因为我们后期比如说去配音啊或者什么，我们看到的效果呈现出来的效果可以这么说， 非常棒啊， 会 太赞了吗？ 会一些小经验， 哦，这个你看，作为就是参演，参演就很低调的参演了《如懿传》的，那好，你看也有人问了，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播？真的很期待。选民当中，你饰演的角色可以稍稍透露一下吗？ 具体的在剧情中的人设角色，我觉得还是大家到看的时候，因为提前说了，好像就有点没意思了，但是呢我可以说我是我一直是皇上身边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人，并且呢在剧情中有一些波折和翻转性的人物。 哦，好，这个剧透，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个太监。这个是可以记得，因为我这个没有什么可瞒的。 不是，你刚才在那儿说我是皇上身边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我就在想，我说这 难道是个妃子吗？ 对，这个人物人设剧透给满分，这皇上身边那么多重要的人，但是因为你的性别角色，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定位 了。在皇上身边的男性同胞们，好像除了太监，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角色了吧？ 御前侍卫啊， 对对对对，是有，真有。 啊，就是你还没有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回复那个演的啥角色，然后大家不说是太监，皇上身边一个重要的角色。好了好了，就是还有就是。说《如懿传》没有关系，等播的时候再请选民来提前把自己的档期，对，我们可以再给大家解释一下皇上身边这个非常重要的人是什么样的。 对， 哎， 对， 他剧情还有反转，他就中间为什么会有反转。 对对， 在热血高校当中跟你对手戏很多的玉佳，这个女演员其实她在《如懿传》当中也跟你有对手戏， 也是饰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也有反转，而且我们俩在里边也有一些情感交织。 哦，还有人问说是不是所有皇上叛乱的人？你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脑补了。 对， 那就是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玉佳她本名叫什么。 陈浩宇。 哦，对，因为这就是很男性化的一个名字，所以我每一次都很 看我们俩的名字啊，一个叫陈浩宇，很男性化的名字，一个蒋雪明，感觉听起来蛮阴柔的。 对，在热血高校里面，你们俩 互换人生。 不，在就你们真实的名字在热血高校里面还蛮对应的。 袁飞、玉佳啊，对 对吧？因为玉佳在里面， 挺受袁飞这个名字的感觉，很青春，好像很跳脱的一个感觉。 对，所以大家看热血高校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期待一下玉佳和袁飞这两个他们在剧中的角色， 欢喜冤家， 对，这一对欢喜冤家，哎，我们把它平移，感觉是穿越到了《如懿传》里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会， 他在里面也算是跟你对手戏很多，在《如懿传》里面也算是对手戏多。 嗯，我们俩在《如懿传》里的内容和人物人设的情感交割就跟热血高校不太一样喽，所以。看观众们到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视觉冲击感，我建议到时候如果能看的话就是两个戏可以穿插的看，这样的话那种视觉冲击感比较大一点。 大家都开始脑补各种了，你们的脑洞开得太大，我真的好，我真的不太好念，说也有可能是跟皇上抢妃子的皇上身边一个重要的人， 我是有多不要命啊 还有说皇上身边很重要的人可以是阿哥呀，不管雪明演什么我都当他是阿哥。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他都已经说了自己是个太监，你非要强行的把他这个角色想象成阿哥。 主要是小姐这个也不是我想说，是因为之前有剧照抛出来了，我没办法圆回来了，不然的话我说我是个王爷呢， 圆回来自己是，对，还有人期待也是期待你是皇太子。嗯，哦，这好了，你们去看看如懿传的剧照吧，你们就可以对应上了。其实现在，哎，现在我们看剧照再回头看热血高校应该就已经很穿越了， 已经有点穿越了应该，因为本身那是古装嘛，热血高校很青春的那造型不一样。 对，整个造型感啊，包括因为有一些演员他就是古装戏里面的扮相确实也会和 会反差有点大， 会突然的感觉就 突然觉得感觉不一样，对， 而且 感觉自己的祖宗在里面， 就是有部电影叫《祖宗十九代》， 对，特别像那个感觉，就是看哎 穿着 怎么长得一样，对对， 就到那个时候了，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这样子。好，这是也是我们还没有播出的，很期待的一部有蒋雪明在当中有参演的剧《如懿传》。大家可以跟我一样一起来期待一下。当然现在想要看到雪明的剧很简单了，我们在爱奇艺就可以去看，搜热血高校就可以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动作或者正在拍的或已经拍完还没有播的剧想跟大家推荐一下。 嗯，我现在正在拍的一部戏是也是一个大家很期待，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很期待的一个 IP 叫全职高手，它讲的是一个关于电子竞技关于游戏的一个青年人的一个故事。这个 IP 应该有很多人，姐姐皱起了眉头。 对，因为我是一个不玩游戏的人。 因为这个 IP 也是一个很受大家喜爱和关注的 IP。 拳击高手。 全职高手。 哦，全职高手。你看我这完全不玩游戏，这四个字里边这音对了一个字儿。全对，全职高手他你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 是一个游戏工会的副会长。也是一个游戏大拿，就是玩这种就是在电子竞技方面，就是像 这 样。 这属于我们看，就是有时候我看弹钢琴的人的手啊，我觉得我说这样的手用来玩游戏得有多快， 对对，我们这个戏会练手速的，我们有经过训练。 哦，就是要让大家不管说你对着那个屏幕上面是怎么回事，至少那个手的速度看起来又是很 像。因为在游戏中的所有按键其实是有编排的，不是乱摁的，就像弹钢琴一样嘛，那个都是要真的是要练的，就是每一个 在练这个手速之前你算是游戏高手吗？ 不算，因为我本身不碰电脑的。 我也不喜欢 我就是现在一个手机一个 pad 就好了，我不太，我可能是个电脑白痴。 那要从哪儿开始练？就也像我们刚才说《热血高校》里面柔道社，从一个小白，我开始教你站位，教你要放在哪里。 其实这就是一个熟练工种了，因为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每个演员会发一个键盘进行练习，就是个键盘练习。 对呀，就是我刚才说的嘛。 教练会把你 的前面屏幕是什么不重要，但是键盘一定要摁得帅气。 而且你要盲摁，你是不能看的，就跟弹钢琴一样。然后呢，他会。教练会把你的所有的人物需要的一些编程编排好，比如说 WSUR 的所有的排序，包括其他键所有的字母和数字的配合，以及空格键的配合，他给你把你搭配好，然后一套一套一套一套，然后你就按照那一套一套的不停的跟，就一开始就慢的像龟速一样，因为看也看不准，然后找也找不对，反正就完全就是，然后到后面就可以完完全全到这个手速，你知道吗？就很快。 这很专业啊，看起来至少在下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这么摁，还是很专业的。 也是需要，所以拍戏其实需要做很多功课的。 这个就像有一些演员说，我可能拍戏只用了两个月，但是我这个角色体验生活可能用了四个月甚至半年 一年 的时间。 也许你看我们刚才说，比如说这个手术的这个事情，也许在呈现中可能就五秒，可能就三秒，但是呢在这三秒或者五秒的呈现当中，一定要给观众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姿态和一个熟练度。 像以前有一些戏里面就弹钢琴的角色这样子都会有手替，但现在不管是刚才我们说在热血高校里面所有的柔道的参与到这个拍摄当中的演员都没有使用过，哪怕一小下的这个替身都没有用过， 一次摔跤都 没有，所有的演员只要参与了都会多多少少有点伤。大家拍啊，像雪明这种 全是伤， 对，从小白最后要变成高手那肯定会伤得很严重。那刚打游戏这个事儿也是一样，你说我就给你一个近景的时候，只有手部的，我用一个替一下，很专业的，可不可以？当然可能也是可以的， 可以。 但是现在大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更加的追求 原汁原味的嘛。 还是你自己 我们自己演员也会有这种追求，不希望说割裂开。自己的任何一个手啊腿啊部分被割裂开，就是也希望自己，而且当自己能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会有一个完整的人物状态，这样再塑造起来还比较完整。 还有人说是不是这个剧刚拍完没多久呀，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看到雪明的手在敲桌面，还没停下来是吗？就习惯 算命听。 这个真的就是练习的过程很长，像他刚才说的，其实在剧里面去呈现的机会未必有很长的一些镜头。 对， 但是这个练习啊，现在你看这个就很不自觉的，就可能确实这个《全职高手》没有拍完多久吧，我没有问他，但是我觉得看他这个习惯应该是没有拍完多久，以至于一个不玩游戏的人 就 会很不自觉的 太玩， 不自觉的要动一下。 对， 但是这样会很好看啊， 很有意思啊。我也挺喜欢这种，就尤其是 仿佛自己会 听那个键盘敲击那个声音，哦，好爽，你都那种感觉。 现在其实你敲桌子，我也觉得 真的很很爽。 大家在一直播上面也可以来看一下啊，就是他现在这个手法真的。因为我也会去，有时候看到电视上面会有那种游戏的直播， 对， 我就会觉得哇，手怎么可以这么快？ 手速那么快？ 现在就是雪明虽然自己不玩， 因为他们是有一个专业的，因为我们的那个游戏的电竞的培训老师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游戏大拿，他是得过什么什么很多哪个游戏什么什么，哦，对不起，我没有记太清楚，什么游戏的那种冠军的。电子竞技冠军的，他们有一个标准是说手速怎么去评定，就像游泳一样，一分钟之内或者说一秒钟几个键，明白没有？ 哦， 就是不是同时摁哦， 就 是一秒钟能在错综的时候摁几个键。他们是这样去核定的，其实也是很专业的，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很新鲜的概念。 现在我们的网剧的国内网剧的制作 真的是越来越精良了。 对，你看刚才说到热血高校，现在已经大家可以看到了，在爱奇艺上面，他柔道也会找专门的老师来 一直跟。我们找的教练都是国家级的那种，拿过金牌或者银牌的教练。 对，会一直跟拍整全程， 会， 然后过程当中，哎，哪儿没不是很到位，会怎么样？ 哪怕动作不标准，用力，就比如说发力点不对，他都能看出来。他都会去指导和纠正，因为不管是镜头拍出来不对，还是因为你摔不对会容易受伤的，这一点其实挺可怕的。 所以大家冲着我们雪明还有剧里边其他演员这一身伤啊，我们要再去支持一下热血高校这部剧。再一次感谢雪明，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